活力开播。 北京时间上午的8:05，新的一天，各位听友网友打起精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你这个速度太快了，我都跟不上了。大家好，我是曼宁 啊。主要给大家伙儿，然后也给自己打起来一点精神嘛。 哎，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呢，天气晴，最高温度是19摄氏度，最低气温是5摄氏度。那么空气质量为重度污染，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护啊。来关注交通方面啊，今天限行的尾号是1和6。那么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呢，限行机动车禁止在五环路内行驶。 哎，然后呢，大家还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在活力982花椒的直播间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内容是哪些让你坚持下来的小习惯？ 对，你有什么样一直坚持下来的小习惯？ 哎，比较好，比较好。然后呢，同样在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时段，在9点钟到10点钟的时候，是我们的青年会客厅的环节。我们将会邀请到建源控股集团的苏建全苏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嗯。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青年说，继续说。 首先还是我们的青年头条号，今天头条号第一条要跟大家分享的是4月1号驾考的新政啊，科目一要及时打卡。提醒各位要考驾照的朋友，从4月1号开始，科目一、科目四的理论学习部分也将实行网络教学和签到打卡。啊，大家都知道，之前是科二、科三要签到打卡，如果学习时数不够的话，就不能预约考试。现在科一、科四也加入了打卡的队伍，驾考会更加的严格。 嗯，提醒各位呢，已经报名的学员哈，如果你的科目一还没有考过，又不想打卡学习，可以在4月1号之前完成科目一的考试。 哎，没错啊，严格考试，让大家争取在考试完了之后呢，都能成为一个这个拿到驾照啊，这个安全合格的上路。嗯，是不是？ 我记得我考驾照的那个时候啊，科目几都不打卡，是不是很有年代感 啊？对 对， 没有打卡的时候， 曾几何时有过那个年代？ 对，曾几何时怎么还有科目四了呢？我好像也没有考过科目四， 对吧？但是就是其实打卡或者不打卡呀，就是让大家就是车开得更熟练， 对， 我们的交规啊更加熟练，都是为了我们的上路的安 全。主要是为了你自己哦。 对，都是为了自己安全。嗯。最近呢，随着学校的陆续开学，北京市的早晚交通高峰也回来了啊。预计本周，城区交通压力比较明显，早高峰时段啊，小学、中小学周边容易出现短时车流较集中的情况。交管部门建议，从东部地区进城方向的车辆，可以提前在五环路选择绕行广渠路、京哈高速，或者是绕行朝阳路、朝阳北路、姚家园路等啊这样一些道路行驶。 另外这个气温也是渐渐回升啊，一些公园迎来了这个开花季，比如说市区公园啊，远郊景点将成为周末的出游热点。从往年的情况来看啊，这个香山植物园的游客呢会很多，然后周边的卧佛寺西路啊、香山路以及远端的香泉环岛、北五环、西五环等等这些路段啊，都容易出现车辆排队等候的情况。那么大家出没的周末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绕行啊，然后把这些公园都绕开啊， 把 有花的地方全都绕开啊。 那怎么办？那跟家养两盆多肉是吧？ 我的多肉都快死了，别说了。 感受一下春天的气息。然后大家呢，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关爱青年计划。然后也可以在花椒搜索活力982的房间跟我们互动起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 你有哪些坚持过的好的小习惯？ 坚持过的好的小习惯。然后我刚才在跟曼宁聊的时候，我说我跟家里头趴地上做俯卧撑算吗？他说算。 只要你坚持了，那就算啊。 哎，对，就你每天怎么不得做个3-5个，是不是？啊，就是大家有什么样的小习惯啊？就是我的一个小习惯呢，就是可能大家在工作生活比较忙碌的时候，对吧？你比如说我可能哎呀真的是没有办法抽出大的时间啊，或者说成块的时间，我去个健身房啊，或者说我去户外跑个步什么的，是吧？你其实很简单，你在就是你趴地上，对吧？你做2个俯卧撑，对吧？然后或者说伸胳膊伸腿抻筋啊，锻炼锻炼身体也是好的。 我有这个努力向好的这个习惯 啊。什么叫努力向好的习惯？ 就是我的心里很努力 啊，心里很努力，但是行动从来不动。 也算一个好习惯吧， 也算一个好习惯。 我心里头想了呀。 哦，起码这就想法上还是好的啊。 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带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第一首歌，来自汪峰的《无处安放》。 我闻到初春的味道，那如同儿时梦境新鲜的芬芳。也尝到思念的苦涩，这回望远方秋雨般无意的萧索。哦，心爱的人啊，多年以后是否还记得我的惦念，我的忧愁和挣扎。 刚才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是来自汪峰老师的《无处安放》。传说汪峰老师是不是有一个技能叫做上 热一是吗？热就是热搜榜的前呢？ 这就是想上头条是很困难，是吗？ 就很困难。但是呢，现在我们在花椒的直播间活力92，现在房间里是有10.8万人啊，我们数10.9万人，现在10.9万人，我们数据还在攀升。我们现在是处在花椒热一的位置，大家打开花椒直播，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刚才看到大家都在跟我们互动，然后理解5828，他说好喜欢亲呢，然后发 GV2087 这位朋友他说那边发了500的红包，说马上进热一了，谁给我们发500红包没看见，对吧？然后欢迎 怎么不发孔文口袋里呢？ 哎，对，欢迎大家这个关注啊，然后也欢迎大家踊跃的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现在花椒直播间的人数还在持续的攀升，现在是11.1万人，谢谢大家的转发和关注，谢谢。接下来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板块，叫做关爱青年计划。计划一，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大学生啊。最近呢有网友发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当中看到了一个条款，条款当中写道高等学校的学生应当刻苦学习，于是他好奇的发帖询问，法条当中这么规定，那么大学生学习如果不刻苦是不是真的违法了呢？ 对此这个律师就表示了，纵观整部高等教育法甚至其他相关的法律啊，都没有说到违反刻苦学习这一规定有什么法律后果，所以啊可以从法理上认定刻苦学习的条款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法律规则。那么这样规定的目的呢是鼓励高校学生刻苦学习作为自己的一项义务努力践行并且遵守，即使学生没有履行这项义务也不会受到法律的惩罚的。比如说有一位小朋友啊逃学了怎么着的哈，迟到了起晚了 给判了是吗？ 你笑的实在是太心肝乐祸了，孔文。 不，你要这样的话，就大家就上学都会有心理负担的，对吧？啊，就本来现在，有些同学们这课外负担、课业还挺沉重的，你再给人增加点心理负担，对吧？ 不好好学习犯法哦，不能这么吓唬小朋友啊。 不能这么想，小朋友。现在我们的花椒直播间啊，现在还在人数持续还在不断的攀升，现在是10.8万人。 嗯， 啊，不是错了，11.8万人。11.8万人啊，但是不知道呢，就是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条消息呢，是跟这个啊90后啊人这个数据啊，它数据是这么说的，就是在我们的直播间现在有多少是90后的朋友们，大家可以跟我们扣一个一啊，然后接下来说的这条消息跟大家都有关，然后大家可以来对照一下自己。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90后大学生们的生活啊，他们喜欢什么？90后还上大学？那不28了吗？对吧？ 90后上大学怎么了？ 啊， 98年也是90后啊。 啊，对，也是。啊、 真是。 对， 怎么回事啊？ 啊，我们来聊聊90后大学生们的生活啊，他们喜欢什么？关注什么？择偶的标准是什么？最近有一个针对18到25岁的在校生进行的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我们来看看这个调查我们发现了什么啊？发现一，90后的幸福感很高。如今的大学生对整体社会环境和生活状态的满意度都很高，他们对生活抱有很高的积极性和热情度，对国家和未来充满了期待，并不像往常人们以为的啊，年轻的大学生们一定会愤世嫉俗、消沉的生活。 还真不是这样的。第二条显示呢，发现这个90后还挺顾家的。在90后眼里呢，最大的幸福感啊，影响幸福感的三大因素是什么呢？第一，家庭关系；第二，健康状况；第三，收入水平。我发现我们90后还是那个很成熟的嘛啊。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家庭关系的重视程度呢，是高于其他人群的，而且是多过收入的。 其实 多暖啊！ 对，其实这点让我挺意外的，因为可能很多听到身边的有80后的朋友，甚至有70后的朋友啊，他们都在这个辛苦的工作着啊，就都说，哎呀，我上有老下有小什么的，我必须我得那个。为了他们去打拼啊，但是往往在家里的时间是不太多的，但是也并不代表他们不重视家庭。 对， 啊，但是90后这个特点还是非常鲜明的， 非常让人欣喜啊。 发现三啊，90后择偶最在乎性格，调查发现， 难道不是颜值吗？我不信，真的是这样吗？ 我觉得那个叫什么来着？什么始于颜值，那叫什么？什么什么限于性格，然后什么迷于什么什么什么，最后是怎么着了？有最近有一个那个说法。 那你看最前面还不是颜值吗？ 哦，颜值。调查发现，90后认为择偶是排在第一位的，应该是温柔、体贴、有家庭观念啊，这些呢超越了颜值、才华，甚至家庭和经济条件，超越了。 温柔、体贴、有家庭观念，这是说男生的吧？ 对对对，说男生的， 对，说男生的、 啊、温柔体贴， 女生就不用这样哈，听我的。 你想干啥？造反呢？啊，满宁，你是不是要造反？ 没有没有，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啊。我们看到这个调查发现了，2018年大学生群体最期待的三个改善的领域分别是食品安全、空气质量、住房保障。那么第四位是医疗养老。如果让他们选择一个生活居住地啊，这个大学生看重的条件呢，第一是生态环境，还有国际化程度，还有这个创新活力啊，还有文化底蕴和美食娱乐。看来这个注重生活品质的年轻大学生还是很憧憬这个更加开放有活力的生活的。哎，那听我们982就很符合你的要求和标准。 看看，对呀、啊、没错呀、啊、在花椒直播间现在我们的人数还在持续的攀升，现在的人数是13.3万人啊，就是创了最近的一个小高峰我觉得、然后刚才有一位朋友啊，这个他说这位朋友看一下啊，叫就是有一个60112啊，这是他的一个的 ID 名称是吗？ 对 ID 的名称。他说：“亲，眼睛好大，你是在说我吗？” 我的天哪，你们没有看出来今天孔文有一只眼肿了吗？ 一只眼睛红了，一只眼肿了。 这肯定是没有养、啊、那个养成这个良好的小习惯，睡得晚了是不是？ 哎呀，充血呀，眼睛疼啊。 你看啊， 还有一个半多点才下班呢。 我们看到这个调查就发现啊，90后不断努力爱充电、 哎、 啊， 发现五。 对 对 对、 哎、 这个调查就发现了大学生群体呢每天的休闲时间大约是3到4个小时，相比其他娱乐活动呢，大学生更愿意把时间花在业余培训和阅读上。年轻的时候啊，要不断学习，不断充电，自我提升还是非常必要的。 非常的爱学习啊， 学的孔文眼睛都肿了啊， 学的我都肿了啊。发现六，90后涉猎广泛，愿意为兴趣买单。如今的大学生呢，不是一味沉溺课堂和书本，而是能够良好的结合自身的兴趣爱好，劳逸结合，平衡学习与生活的兴趣啊、兴趣爱好涉猎广泛的他们呢，在休闲的时间大多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事儿， 瑜伽啊什么之类的，是不是、 哎、还非常懂生活，有生活的情调， 哎，还蛮好的、哎、我们看发现期啊，90后尊崇榜样力量，有使命感。大调查发现啊，大学生群体啊，不但对自己的学习生活很重视，对于社会发展、国家发展也很关注的。 对于国家的发展也非常的关注啊，他们关注榜样的力量、精神追求、道德规范啊、廉政反腐。而且呢，很多大学生还没有步入社会，但是他们对于工作的态度依然是非常的积极。很多人认为努力工作是为了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和自我实现，也是为了帮助他人回馈社会。可以说无论从学业观还是择业观来看，都能够明显的感受到90后大学生对精神追求的重视程度更高。这个结果啊，听友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这个结果和你们匹配不匹配呢？ 哎，欢迎大家及时的和我们互动啊，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关注我们的花椒直播活力982。 哎，花椒现在是14.4万人啊，咱今儿看能不能破一30万吧。 来努力了啊！ 啊，那谢谢大家的支持，欢迎大家这个关注分享我们的节目。反正我是都符合的，我完全符合， 我也符合，没问题啊， 没有完全没有问题。你说哪条不符合我？是不是？你说哪条？ 你不符合90后这一条。 啊，有一个，人家说有一个损友，说有一个损搭档，哎呀妈，给扒的呀！天哪！接下来关爱青年计划，我们来关心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啊。从现在开始大家可以报名北京国际长跑节，也就是北京半程马拉松的比赛了啊。据了解呢，北京国际长跑节将于4月15号鸣枪开跑，今年的预报名时间从3月12号14时开始到16号24时结束。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报名的具体情况呢，可以关注北京国际长跑赛事的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跑，或者官方微博北京国际长跑节北京跑。另外呢，大家还可以报名啊家庭亲子跑，那么这也是本次赛事的亮点之一啊。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主办方就明确规定了啊，本次赛事的半程马拉松组呢，要报名的时候啊，需要传这个近2年的马拉松或者是半马的这个完赛证明，是为了保障选手的参赛安全，就是一定要之前参加过全马或者是半马才可以、啊。 哎，对对对，这个别大家觉得有点时间，或者是啊，就是我心血来潮，然后我就去跑吧，然后这个还是需要一定的专业技巧和知识的啊。对，然后如果说大家这个冷不丁的一跑，可能对你的膝盖啊，包括如果说不适应的话，心肺功能都是有一定损害的，大家一定要注意。 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中国跳水梦之队的消息。中国跳水梦之队包揽十金，完美收官。 哇！ 世界跳水系列赛北京站的比赛在水立方落幕，中国选手包揽了十个单项的全部金牌。值得一提的是，本站比赛中国梦之队不仅派出了石岩茂、任倩、陈艾森、杨浩等一线实力选手，还有张佳琪、张敏杰等多位新锐的小将。 嗯，其中啊，这个北京小将张佳琪啊， 张佳琪， 他是00后哦。04年出生的，年仅 14岁， 对对对对对，首次亮相了世界赛事啊，就获得了女子10米跳台单人、双人两项冠军啊！比赛之后呢，这个张佳琪表示啊，她自己特别喜欢芭比，然后要是夺冠了呢，就想要芭比娃娃，惹得这个网友们说，哎呦，真是太可爱了哇，真的是小萝莉啊！除了张佳琪呢，混双十米台的冠军林珊和练俊杰呢，也分别出生于2001年和2000年，看来这个跳水梦之队啊，即将迎来这个00后的时代了，我们是。不是那个该退休了。 14岁啊，你还可以萌，可以可爱，没问题。嗯，可以。我们再来关注世界乒乓球公开赛落幕，中国乒乓球队获得了6个冠军啊！世界乒乓球公开赛刚刚在卡塔尔落下了战幕，中国乒乓球队获得了6个冠军，包括男单、男双、女单、女双以及 U21。单打的项目，这次公开赛呢，中国队包揽金牌可以说是具有挑战的，但是呢还是没有悬念。 哎，乒乓球对、哎、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我们就是看看他们是怎么样拿冠军的，然后这就可以了，不用担心到底会不会拿到冠军啊。从目前这个国际的乒乓球这个球坛的这个格局来看呢，中国乒乓球队的最大对手是德国男乒和日本女乒。那么在本次比赛中呢，男乒的赛场上又出现了一匹黑马啊，是谁呢？就是巴西的小将雨果。那么他在单打中接连战胜了德国队的波尔、日本队的张本智和还有中国队的3号种子林高远。那么雨果出色的表现是打乱了中国男乒整体备战的节奏啊，甚至有人说啊，足球王国巴西要转战乒乓球了吗？哎，不过最后呢，樊振东啊还是守住了中国队的防线啊，4-0战胜了雨果，再次啊再现了这个冠军之师的风采。看来这个雨果不仅会写文章啊，还会打乒乓球啊，还挺厉害的啊。 你看你瞅瞅啊，这现在是在我们的花椒直播间活力九八二的房间看到了一位老朋友战神马明啊，申家军，他说打得好。哎，我觉得马明说的是没问题的啊，打得好，但是也好像有段时间没有看到马明了。然后呢，现在我们的花椒直播间现在是有15万人啊，我们跟大家除了大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有一个可以跟大家这个互动的一个小话题啊，就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坚持的有什么样的好习惯。 哎、这个我们看到啊，网友朋友二狗子爸爸他说啊， 二狗子爸爸 用过的东西、 二狗子有什么好习惯？ 二狗子爸爸有一些好习惯啊，他说用过的东西啊要及时的放回原位，这样就不容易出现东西找不到的情况。好的、二狗子爸爸啊，这个还有这个这给你乐的。还有网友朋友说，不小心打碎了碗碟或者是玻璃器皿之后呢，用透明胶带把碎的瓷片还有玻璃碴要缠绕包裹在一起，然后再丢掉啊，这样就以免割伤环卫工人的手。哇，很贴心啊、 非常贴心，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 然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啊。然后刚才跟大家互动了一下，现在是关爱青年计划的计划3，我们关心一下文化活动。从现在开始到4月1号，第一届室内生活节在3里屯举行啊。 室内生活节。 室内生活节。是不是就是？就展现一点，就是去什么家居用品， 智能家居， 哎，对吧？就反正现在看到就是好多那个什么智能的小音箱，还挺有意思的，是吧？ 没错、 对，这个活动的目的呢是发掘室内生活的丰富与深度，邀请了梁文道、李健啊、马可·穆勒作为策划人，贾樟柯导演作为顾问，哎呀，这个阵容还可以哈。 那么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将会有50多场文艺活动和生活类型的工作坊，大家可以在这里啊听到陈丹青聊美术馆和蒋方舟谈读书，与北京的国宝匠人啊一起做手工。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到3里屯享受这个生活的热度啊，我还是很期待的、啊。 对，我觉得曼宁真的是可以去一下第一届室内生活节。真的是，就是可能我们在家里的时候，或者说独处的时候啊，或者说跟朋友在家里聚会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我们居家的室内的空间，或者说在家庭当中分配的这样的一些时间，我觉得还是不够丰富，有的是甚至是被浪费的。 哎，其实如果你多关注一些家里边的小小的细节啊，会提升你的一些幸福感的。 哎，没错啊，比如说呢，你有什么？ 比如说我会养多肉啊，虽然它快死了。 你居然能把多肉都给养死了吗？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它自己生病了。 哦， 嗯，真的不怪我， 真的不、 嗯、 啊， 我准备如果死了的话，我就再养一波， 再养一批是吧？ 嗯， 再养一批也是可以的啊。对，然后昨天节目头跟王悦聊来着，就是我们把那个多肉的那个，你比方说你多肉，你放在一个你的小角落，桌子上的小角落、嗯、一个小空间，你还可以配两条小鱼，对吧、 嗯？ 配一个漂亮的台灯，然后配一个智能的小音箱，然后放两本书，然后再放一什么咖啡杯，放一咖啡壶，对吧？这生活情趣是不是就出来了？ 哎，孔文说的有道理啊， 有道理吧？ 嗯、 哎，时间来到了8:29，我们在整点报时之后啊，大家不要走开，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8:30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我是马宁。 来，大家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 关爱青年计划， 然后你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 哎、 啊，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这个时候我们接入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位连线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搜狐的体育评论员郝建。郝建你好。 Hello。 哎，郝建，那个本周周二那个跟我们分享一些本周的体育方面的一些热点。 好的， 嗯，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两会啊。我们知道这个姚明已经今年是第6年啊，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来参加这个两会。然后呢，但是今年比较特殊，是他在完成这个篮协主席的第一年的任务之后啊，带着他的这个篮协主席的这个身份来参加的这个两会。然后呢，今年他的这个提案，主要的一个提案就是要推广一个小篮球的项目。然后这个小篮球的项目呢，就是旨在帮助12岁以下的儿童能够更加了解篮球，更加喜欢篮球。所以呢，这个小篮球的它的这个篮球的规制啊，包括篮筐都要更适合于这些比较矮的这些儿童们， 嗯，孩子们， 这样更有助于他们来喜欢上这项运动。 嗯， 然后就很多人会说这个，对这个 你这个作为篮协主席，然后呢去做提一个这么小的一个议案，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项目嘛。 嗯。 但是姚明他就说，这个大家可能觉得是小题大做，但是呢，作为篮协主席，我需要去不断的去推广我们的篮球的运动，尤其是做好我们的这个青训啊，把让这些孩子们喜欢上篮球。所以我觉得这个他觉得这个项目啊，就是非常的务实，然后呢，能够把这个小的东西做好的话啊，慢慢的我们整个的这个篮球事业将会更加的蓬勃发展。 嗯。 然后这个说到篮球啊，然后我们就这个想到这个休斯顿火箭啊，姚明的以前的主队。然后呢，火箭这个最近的17连胜是被这个猛龙队终结了，猛龙现在是东部的第一名。但是呢，火箭的连胜被终结并没有阻碍他们这个继续留在西部第一的位置，因为这个勇士的水花兄弟啊，库里和汤普森啊，这个接连受伤，导致这个勇士最近啊也是这个连连的失败，杜兰特一个人独木难支，所以这个火箭今年的这个总冠军的道路还是非常的有希望的，希望我们的这些火箭球迷能够一如既往的支持。 对，没错，我们可以关注一下。 对，说到这个篮球啊，这个在上一周也是结束了这个 CBA 的第一轮的一个争夺，然后北京和深圳是双双晋级，而且比较有意思的是啊，北京是在先输一场的情况下，然后连赢两场，啊，然后这个终于又重新回到了CBA 的季后赛的前八名的一个位置上。然后呢，今天晚上周二的19:35啊，将会有两场的这个 CBA 的八强战。首先是江苏和山东，然后是深圳和广厦啊，这两场比赛是同时开，然后这个喜欢篮球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 嗯， 然后呢，今天晚上啊还有这个亚冠的比赛，中国的也有两支球队出战啊，分别是这个上海双雄，18点钟是蔚山现代和上海上港的比赛啊，20点钟是上海申花和水源三星的较量。上一轮这两支球队啊都是取得了一场平局，而且呢在周末啊这个上海德比也是进行，最终是上港是在客场2-0战胜了申花，所以这个这场比赛也是非常的关键，这段时间对于两支球队来说相当于一个小魔鬼赛程，接连踢两场亚冠还要踢上海德比，所以我们也是非常希望他们能够在亚冠的比赛当中为这个中国啊争夺荣誉。 嗯，好，今天晚上好看。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这个。 好好好，谢谢郝建。郝建刚才给我们这个尤其是今天晚上好看的比赛非常多，球迷朋友们无论是篮球迷还是足球迷，今天晚上我觉得他们下班之后应该是一个非常幸福的时刻。 是。 嗯，谢谢郝建，谢谢郝建本周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再见。哎呀，今天晚上确实好看的比赛非常多呀。 嗯，很期待啊。嗯， 对对对，很期待。那么接下来呢，再给大家带来一条啊关于电影方面的消息。昨天啊，环太平洋雷霆再起在北京是啊举办了发布会啊，这个片子是由谁演的呢？啊，片子是由斯蒂文·S·迪奈特执导，约翰啊伯耶加、斯科特·伊斯特伍德、景甜啊，还有比如说这个黄凯杰啊、于小伟、陈梓童联袂主演的科幻大片，将以 2D、3D 中国巨幕 IMAX 的杜比全声啊 4D 支持于3月23号登陆全国院线。故事发生在距离前作战什么结束10年之后的2035年，随着科技的进步呢，机甲更新换代，拥有了更加先进的功能和更强大的战斗力啊！但外星先驱仍对地球蠢蠢欲动啊！海底虫洞再次被打开啊，进而带来的怪兽呢，更加的庞大和智慧，然后由此啊，为守住人类最后的希望与怪兽展开了一场硬碰硬的激烈对战啊！也是，最近是。因为过了春节档之后是黑豹是第一部这个美国的大片啊，这部大片然后也离我们大概在3月23号就会 马上就来了， 马上就来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部影片啊。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啊，00后的中学生无伴奏合唱了一首《稻香》，这怎么回事呢？ 怎么回事呢？这个网友张大白留言说啊，最近听了一首00后翻唱的稻香，被惊艳到了啊。这首稻香呢是厦门六中合唱团的同学们演唱的，全程无乐器伴奏，都是用阿卡贝拉无伴奏合唱和杯子敲打节拍完成的啊。整个过程呢是清新动听啊，温暖干净啊。 嗯， 据了解啊，这个厦门六中合唱团呢之前还翻唱过周杰伦的青花瓷，也是火爆了网络，不少朋友呢就表示啊，00后啊，真是后生可畏啊，这么干净清澈的声音啊，好像天籁啊。说到这儿啊，下了节目一定要去听一下啊， 一 定是我的偶像的歌，要听一下啊。 哦，你偶像还周杰伦呢？ 哎，怎么了？不行吗？ 可以， 大众偶像啊，他可是 大众偶像，对，没错，老少通吃，最近来自浙江大学的林同学说，说学校里啊，最近出了一个学霸寝室，啊，寝室一共四个人。一个直博清华，一个直博浙大，还有两个保研浙大。 哇！ 哎呀，我的天哪！啊，据了解，这四个姑娘呢，来自浙江大学的玉泉校区，是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学生。四个人一起保研是他们的共同目标，所以呢，他们在学习上互相影响、互相带动。每到考试周呢，他们也会互相借阅笔记啊，一起泡图书馆，一起学习。除了吃饭呢，和中午回寝室睡个觉，基本整天都在埋头复习。 哎，对此有网友开玩笑说啊，以前我们寝室都是集体相约打游戏的啊。 你瞅瞅，对， 看看人家。再看看自己啊，这就是差距啊。但是也有网友回忆说自己当年的这个宿舍生活啊，称哎呀好羡慕这样的宿舍啊，不管最后大家前程如何，这份情谊还是最难得的。这让我想起了我上本科的时候，我们宿舍就是学霸宿舍啊。 你们学霸宿舍， 我们宿舍是保研了三个人，因为另一个要回家结婚了，所以他放弃了 啊， 所以另外三个人就保研了。 结果后来结婚的那个还是最幸福的。 什么意思？你是说我不幸福吗？孔文，我要跟你绝交了！下了节目我就跟你说拜拜、啊。 不是，可是也是有这个问题啊，就是我觉得大家有共同的目标，啊，一致的追求，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那 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 对，那你比如拿我来说，对吧？你我们宿舍也四个人，只有我一个人考上研了。那 只有你爱学习是吧？ 只有我爱学习，我想带动那仨哥们儿，那仨哥们儿根本不听我的呀。 哎， 对吧？ 这有的时候也要看心要往一处 想。哎，对，所以说嘛，就是说大家有一致的这个目标和观点也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也并不只是，有的时候我们说叫与优秀的人为伍，对吧？那你自己不往前动，人家使劲拽你都拽不动你，那怎么办？是不是？ 说的也有道理。 有没有 道理？你就是在夸你自己。 有没有道理？我真拽他们来着，他们真不跟我走啊！要不然我们是不是也怎么也得再多俩考上研呢？ 下次这个小伙伴跟紧孔文的步伐啊、哦 哎！ 可是优秀青年啊、哦 哎，有优秀青年啊，靠谱青年。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位同学呢，来自湖北啊，湖北武昌工学院的黄奇新同学说，自己在寒假里为父母制定了一份30天不重样的早餐清单。 哇， 比如说有这个葱油饼，哎呦呵，红豆薏米粥，鸡蛋火腿三明治，葱油拌面啊，自制锅巴饭，什么还有蛋炒饭配玉米排骨汤，哎呦嘿， 这么丰盛啊！这光早餐就是这样，那午餐晚餐是不是更厉害了？ 你说这个好青年，小伙子有女朋友了没有？是吧？ 就是这个会做饭啊，确实是能吸引一定的这个女生的。 这 个居家好男人嘛， 居家好男人，他每天提前啊，想好隔天的早餐菜谱，然后去菜市场精选食材。你看看，还是去菜市场便宜啊。超市它贵点是不是啊？早晨一回过啊，早晨6点起床为父母准备早餐，再喊父母起床，并在朋友圈打卡晒图，色香味俱全的美食图不仅点燃了朋友们的食欲，也引来了一片点赞和圈粉。 哎，这个黄奇新同学说啊，这一个月的早餐行动呢，对他而言呢是一次成长。他父母啊是经营一家鞋厂，平常呢工作非常的忙，还要兼顾家庭，很不容易啊。为了让父母轻松一些呢，他想出了这个做早餐的点子啊。对此呢，就有网友说了啊。谁说只有女孩是爸妈的小棉袄啊？男孩暖起来就是爸妈的貂， 对啊、 我是妈妈的貂。 对对，你这话你必须得用这东北朋友，你得这东北话说，是吧？ 怎么说呢？ 那对，谁说只有女孩是爸妈的小棉袄啊？男孩暖起来，我跟你说，那是爸妈的貂啊。 哎呀，爸妈的貂是重量级的，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互动话题啊。我们今天互动话题是你坚持过哪些好的小习惯？我们看到啊，有这个网友就说了，在这个，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对， 说啥了？ 我们有网友说了啊， 刷的太多了，对吧？我们翻一下，来翻一下， 给自己啊，给自己存一笔。治疗不开心的专用款，难过不开心的时候啊，让这笔钱用这笔钱让自己开心起来。其实确实啊，我确实有这个专用款，我叫做量化愤怒专用款，就量化愤怒，就是我很愤怒，我怎么办呢？我这个愤怒我应该花多少钱买个什么东西我就能抵消呢？ 花钱呗，就是。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生小气啊，花小钱，生大气花大钱，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小习惯。我怎么没有想到它叫这个治疗不开心专用款呢？好像很合理吗？这样看样子 哦，就不开打不开。 孔文看来不太同意啊，这个男同胞是不是 打不开心了？花大钱怎么叫打不开心？那花大钱得打到多少啊？ 哎，没那么夸张啦，还好还好。 这你好家伙，你这吓我一跳， 吓倒了孔文啊， 吓着我了，对吧？ 你看， 你说你一天你生个几回气，完了之后你说你啊，这怎么着？ 破产了，是有多气啊？ 对吧？ 我们看到还有一个网友说哈，隔一段时间呢，给自己定一个学习主题，比如了解比特币、古典音乐，然后用一切资源去学习。哇，这得多上进啊！是不是适合跟孔文做室友啊？ 对，没错， 你们俩就一起哈，互相学习啊。 对，与优秀的人为伍啊，来找我。接下来呢，给大家带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准备的第二首歌，来自 SNH48 的《示范不安分》。 刚才这首歌叫做《示范不安分》啊，然后刚才第一首歌以来带来的是汪峰的《无处安放》啊，就是大家那个躁动的心都来 无处安放的不安分， 哎，无处安放的不安分，那个躁动的心，如果你觉得无处安放的话，没问题，来我们这边啊， 来听青年说，来跟我们互动， 来听青年说，来听我们互动。接下来进入我们上半个时段最后一个小板块，叫做《靠谱青年》。前两天中国联通宣布将在上海、天津、广州等六个城市率先启动这个叫eSIM 业务，是吧？ 这什么意思呢？ 啊，这什么业务呢？就是用户办理业务之后呢，可以支持在全国漫游使用，而且不会增加新的漫游费用。这个重磅消息一出，不少人好奇这个eSIM 到底是个什么呢？今天的靠谱青年，我们就来谈谈它啊。首先呢，eSIM 有两重含义，第一种是把传统的 SIM 卡的硬件部分直接嵌入到设备里，用户不用像现在这样插入 SIM 卡啊。第二种是将eSIM 的电子卡通过空中下载的方式加载到安全芯片当中，这样一来呢，一个芯片装置就可以被多家运营商的电子卡共用。 哦，那这个简单的来说，就是这个 eSIM 和 SIM 卡的差别就在于，传统的 SIM 卡只局限于一家运营商，比如说联通，对吧？ 啊，对。 然后，而使用后，这个 eSIM 卡可以让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等这些设备，按照用户的需要，可以随时的切换运营商，就可以三大运营商来回切，是吗？ 我觉得应该是， 应该是这个 意思、啊、应该是，对对对、 那这就意味着以后这个更多的智能设备都可以实现上网和电话语音了，比如说这个 Pad 什么之类的哈，不仅仅是收集了哈，比如说这个Apple Watch 呢是一款智能手表啊，它需要连接这个 iPhone 的蓝牙功能才能实现这个拨打电话的功能啊，但是一旦离开手机呢，它就不能打电话了。那使用这个 eSIM 之后呢，它不仅可以蓝牙连接啊，还可以就是不跟你连接，我也有通话功能。感觉哈，解放了手机啊！ 对，就拿这个手，就跟那个，喂，曼宁，你到了吗？ 感觉是特工之类的，是吗？ 节目快开始了，你到了吗？ 哎，那么这个用户应该怎么样使用这个 eSIM 卡呢？这个方法是很简单的，大家只要打开手机啊，通过手机内置应用，选择运营商号码、套餐等等，点击确定之后呢，对应的这个 eSIM 的电子卡信息啊，就写入到手机的安全芯片当中了啊，手机就可以正常使用了啊。要是感觉使用不顺畅呢，就可以随时切换新的运营商啊，也不必要去这个营业厅去办理这个退网了，其实很方便啊。随时切换，你不好我就退，不好我就退。 对对对对， 感觉会给运营商带来很大压力啊。 我觉得应该不会。 哎，他们说，哎呀，必须得做好啊，是不是？ 他们挣得多呀。 好吧。 其实呢，这个 eSIM 啊，不仅仅是对用户来说更加方便啊，对运营商而言呢，就刚才曼宁说的啊，也有一些积极的影响。你看，首先，eSIM 业务节约了运营商的成本，因为它不再需要实体卡，也不需要更多的人力来维持营业厅。就说这个，所以以后就很多事情，就是当人工智能到来之后啊，如果人工智能做不了的事情，那么最贵的可能就是人力的成本。 哇，也是哈、 对对对对，同时呢，也减少了这个制卡、写卡的这种环节，一切都可以在线上操作， 非常方便啊。 但同时，运营商之间的竞争也更加剧烈啊，也会加剧。这个是好事儿，这对咱们用户是好事儿。他们竞争加剧了之后，就是你拼价格、拼服务，对吧？ 对，服务就会更好了。 服务就会更好。我觉得对于这个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是一好事儿啊！一旦用户换号的这个便利性提高了，大家就更容易比较一下各大运营商谁们家服务质量好，谁们家优惠程度高。哎，反正总之呢，就是我个人还是非常期待这个 eSIM 卡技术成熟，相信再过几年呢，我们真的就要跟传统的 SIM 卡说再见了。 哎，很好啊。那么节目在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互动的话题啊，你坚持过哪些好的小习惯？有个网友朋友说啊，养成记账的习惯，月底翻看记录和分析的时候，让自己更清楚的知道自己的钱都花到哪儿去了。开始工作之后，也要建立理财意识，发了工资啊，先存一部分，而不是能剩多少是多少。毕竟理财第一步就是先存钱，才能有钱理财。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观念非常好，就是养成一个记账的习惯啊，然后就是每个月，这发了工资之后，对吧？咱 别都花了， 对，咱 发了工资要生一大气，然后全花完了，是吧？ 啊。曼宁，你气性太大，你这么不好，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跟你上节目我就生气，你可别让我生气啊！生气就花我自己工资。 哎，你把那钱花哪儿去？让我跟人商量商量，我把你领过来之后，让人给我那提点绳。 你太过分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网友说，没事的时候啊，

时间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九点，广州， 哦耶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Yeah!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穿好，三号王铭。好，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北京时间上午的九点零二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啊，现在是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北京市青联委员建源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建全苏总。苏总现在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就坐，苏总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先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苏建全。 哎，苏总您好。然后还是按照惯例啊，因为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可能对苏总您的企业不是特别了解啊，先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来介绍一下。 那个是建源控股呢，主要是起家的时候是做那个建筑装饰那起家了。 嗯， 那目前现在涵盖了三个板块，一个是那个设计，以规划设计、建筑设计、装饰设计还有景观设计为主的那个设计，一个设计体系产业。然后第二个呢是建筑装饰、建筑幕墙，那么跟那个上下游相关的，包括一些那个基础设施建设那的第二个板块。第三个呢是涉及到一些金融跟投资。 嗯， 大概其实是这么一个体系的一个企业啊。 哦， 对， 就是我们一开始就是在起步的时候，苏总是从建筑方面就是其实做的一个非常传统的行业。 对，非常传统，因为本身我自己学的也是公民建嘛，所以说自然而然的就是走入了这个行业啊。 您刚才说的是应该是一个就是一个 专业名词， 一个专业的名词的一个简称是吗？ 对对对对，叫工业与民用建筑嘛，就是大学里面学的就是这个专业啊。 哦，大学的时候是学的这个专业。 对，但是没上完就出来创业了，就自己那个。 哎，那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是我看到您的履历上，您在其实在上大学的时候是在清华就读是吧？ 也不是，清华是后面是读了那个硕士啊，那个是 EMBA 是在清华读的 啊。EMBA 是在清华啊。 那原先那个就是专业的时候还是在老家读，我是福建泉州的 啊。福建人。 对对对，在泉州上的那个啊。 哦， 就是没有上完就是跑北京来了。 嗯，那个时候是也是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可能 啊，差不多二十， 差不多 二十岁，二十一岁来了北京 啊。但是我特别想知道当时怎么做的这个决定。 其实是这样，我们那边的就是传统还是以商为主，对这种学包括自己自身对这方面并不是说那个非常注重，而且整个那边的整个氛围啊都是这么一个氛围。 嗯嗯。 然后原先不是北京申奥成功嘛，北京申奥成功就有一定的机会，尤其我们这行业的也肯定是大兴土木的一个时间嘛。 嗯。 啊，所以说呢我们那个就是当初也是有亲戚在北京。 哦。 我说那北京现在机会应该很好，因为他也是做这行，但是很好。 然后说你要不要上来？那我当时也就义无反顾就上了，就到北京。04年到了北京。 哦，04年的时候。 对对对， 应该也是赶上了北京这个就是各个方面，然后建设一个非常非常 一个 快速快速发展的一个阶段。 对对对对 啊， 对 对。但是就是首先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可能在家乡的氛围，可能就是可能还会，比如说像父辈什么的，可能还偏向就是说早点自己做生意啊，做事情。 对，其实我们那边 是这样的一种观念， 就自己当初父辈当时家庭并不是很宽裕，因为整个底下还有弟弟妹妹要上学啊，包括各个那个包括这些东西，包括家庭的整体的情况也不是特别那个理想。 嗯， 那我们就是人家闽南人不有句话爱拼才会赢，只有出来闯，因为 对 那闽南很多人都在外面嘛，所以大家其实自然而然把那个包括做学习的过程啊，都是当成未来一种走入社会一种工具而已，或者是一种自身的一种增长而已嘛。 嗯， 那所以说呢，其实很多东西大家有机会都往外走，包括平时有些时候甚至于在上学的时候，大家都会可能做一些小生意乱七八糟这些事情， 嗯， 打理零工啊，都会反正以挣钱或者是以能养活家人养活自己为一种目标嘛。 嗯， 因为那个在福建最早其实还是比较贫瘠，很早都是出海啊，包括很多是那个华侨都是福建。为什么在海外华侨福建人多呢？因为当初很多都就是走出去下南洋啊，就是二几年的时候有这么一代。 嗯， 那后来就是那个靠出海打鱼为生，然后一年出去就一年就这么一出去回来一趟，然后或者是这么一个风俗的一个传承嘛。所以大家其实出去闯还是作为我们那边的一个非常 一种特定的文化， 对特定的文化。然后呢，整体呢那个就是包括身边的周围啊，这种教育流传下来就是这么个情况。你有本事，你闯出一番天地，你才是得到认可啊，得到大家的一种认同。 嗯， 这就是这个基本上已经是植入脑海里面，所以当初也就有这个机会，而且又有亲戚在北京，然后就又反过就上来了，就这么个情况。 然后啊，对，等于说是首先是有家乡的文化，这个是奠定了您迈出来的这个思想基础。 对对 对吧，思想基础。然后呢，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其实北京呢来到北京之后，然后首先是赶上一个刚刚我们提到的，就是北京处于建设发展的一个快速的成长期。 对 啊，一个非常快速的发展的一个时间段。 对， 然后呢 对 来了之后呢，也不是说可能像很多北漂一样，也不是说举目无亲，就这边还是有亲戚朋友。 对对对对对 啊，就这个可能会好一些，比较帮助您，就是来了之后呢是一个大概什么样的状态，就是一开始就是我就已经有事情做了，或者是马上就有这个活可以干了。 没有，其实上来当初上来，因为那个就是相当于亲戚啊，就是他在北京也是做这行业的， 这行业 但是反正也就是属于也是小有规模嘛。 嗯， 当初反正就是上来意思就是跟着他，反正就因为他也缺人嘛。 嗯， 或者是这样，但是到了，因为可能做事情里我们很多人习惯是要有计划，而不是盲目说就出去那个地方举目无亲就去做这件事情，当然其实就没有目的性嘛。 嗯， 但是一到那个地方就在那边待了得半年多时间吧，我觉得这个行当也太简单了，然后赶上了就是有一个机会，然后那个就出来了，大概其实这么一个，其实也比较顺其自然。 嗯 啊，就是那个第一次出来就自己做了一个项目，然后就陆陆续续就起步了。 哦， 情况啊， 就是整体就是按照您的描述来讲，就是还是比较顺利的。一开始 对，相对来讲应该还是比较顺其自然，应该来讲其实那东西你说有多大的规划也不一定，但是赶上机会你就抓住这个机会，你觉得这个东西是你应该去做的你就去做了，然后其实顺其自然就一步一步一个脚印就走过来，是大概这么个情况 啊。 对， 就是那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有没有遇到点什么困难？ 跨出那一步的时候其实还可以，但是呢就是在做的过程当中肯定是磕磕绊绊，然后跟自己想象的也不一样，这种事情其实是非常多的。对，因为那个理想还是比较就想的还比较好的，什么东西还是那个什么，但是你一旦自己说白了自己当给自己做主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那个做事的方式就不一样，另外遇到的人和事然后处理的一些方方面面也不会一样。对对对， 对，其实刚刚这个我还是有一点感兴趣，就是苏总刚才提到的就是家乡的那种文化啊，无论是这个经商的文化、从商的文化，还是就是大家这种对你做事情，你把这个事情做成，或者我们说的就直白一点，你把钱赚到了，对吧？这可能会获得家乡，然后这个家人啊，或者 说这个家乡的亲戚朋友的一种认可。但是就是在这个做事的过程当中，其实是难免会遇到困难的。 对。 那么如果遇到困难之后，是不是植根于就是家乡的那种文化？我遇到困难之后，也不会说比如说像有些人可能遇到困难之后，我心理上可能会觉得脆弱无助，然后觉得那个哎呀，我就是各种乃至于甚至说产生怀疑人生的这种感觉。那么植根于我们这种经商的这种文化的这个情况之下，那是不是说就是我遇到问题之后，我也没有那么多情绪上给我的影响，我遇到问题之后，我就是只是想去解决问题。 一般会是这样子的 啊。 从最起码，我认为我个人遇到问题是这样的。其实这一路走过来，这十几年你做企业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对， 大的风浪乱七八糟，包括那个整个那个就是挫折，肯定也是就一波接着一波的嘛。 嗯。 但其实很多事情是这样，你碰到了这种问题，你去解决的问题的心态，还比较阳光正面的心态，其实是很容易帮助你去把事情解决好的。 对， 你不管碰到什么，你去怨天尤人，你自己去难受。但这种情况也会啊，因为碰到你觉得这东西好像其实连解决方法，甚至说有非常大的一种挫折跟困境的时候，那或者是事与愿违差距特别大的时候，你也会有也会有那个也会这种心态产生。但其实你返回来讲，反正到最后是要处理的。另外，其实这一路走过来，还有一个是你本来就是光着屁股来了北京，大不了再光着屁股重新再来。其实这种心态也是存在的。 就是这种舍得的心态。 对，其实你不可能是一帆风顺，你有可能你会经历非常大的一些挫折。其实我前些年我们也经历了非常大的一些重创，但是其实这调整这你按着这个心态去调整，其实到最后可能取得的效果各方面也会是比较很容易，也会比较快帮助你走出这种困境的时候。是这样的。 对，这就是刚才我们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后边呢我们可以总结了，然后就不必要直接问这个苏总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再给我们青年人比如说这个工作创业方面的一些建议啊，然后可能就不用问了。就是第一，如果大家有这种工作当中或者说创业有这个想法的话，困难肯定是会遇到的。 对， 就是一定要抱着积极和阳光的心态。 对， 一定要抱着积极的阳光的心态。如果说就是那个可能也会自己比如说掌握一些适合自己的一些调节的方法。 没错 啊。 对。 然后其实刚刚听到这个苏总之前就是说家乡的文化当中，就是说也会在这个做事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合理的规划，可能不可能就是这个就是闷着头往前走，然后走到哪儿撞到哪儿就算到头了。 对， 可能也不会是这样。就是您来到北京之后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规划？ 其实是这样啊，就是当初到北京首先第一个心态就是你肯定你后面家庭要有变化，因为经历过那个来的时候那个时间点刚好家庭也是经历了一些变故。那么那个就是我所谓的变故是家庭的一些就是困难啊，就包括那个什么的。第二个还有弟弟妹妹上学啊，就是那个需要那个什么。那你第一个首先是养家，这个肯定是你第一目标，能把家养好，能让自己生活过得更好， 非常现实的。 这个是比较现实的问题嘛。你很多东西你讲的再高大上，其实是不切实际的。你说我规划我要做一个什么样什么世界首富，做一个什么，这个东西其实对你来讲是你首先要先活着嘛。其实我们有个很根本的东西是让自己先活着，然后能养活自己，养活自己家人，甚至就是说你当你有员工的时候能养活员工，那这个是你做一个根本跟基础。那剩下来讲你发展，那讲你多少人的规划，大概。但是其实每一步每一个脚印其实对自己每年都会有个规划。就像我们有些时候，你福建人其实每年回家去过春节啊，这是形成一种习俗嘛。其实很多东西在很远的地方，只要是没有说太大的影响，都会回老家。但一个是跟亲戚朋友一个交流，大家互相会有一个心得；第二个会碰撞一些商业的一个机会；第三个呢，肯定是陪陪家人啊，陪陪自己身边的这些亲戚，走亲访友。第三个很多东西做下来，沉一沉，自己也总结一下自己，今年整体的路径啊方向是要怎么走，然后有什么东西需要的机会，有什么可能性的机会，或者会让你去捕捉啊，去获取，其实都会有这种习惯的。一直以来这种习惯也是在反正这一路走来对我来讲帮助还是比较大的。什么东西还是做到有计划，做最好的最好的那个就是那个心态，但是呢用最坏的打算去做事情，用这种方向来，那这样子就你不至于说你想得非常好，但是跌到真事与愿违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差距非常大。 就最坏的打算是这样的，最坏的结果是这样的，那那好的目标我们是预期，然后往好的更好的去做， 嗯， 再差不就是这么回事吗？就做好这个心态。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其实跟现在刚刚跟苏总聊了十几分钟的时间，我觉得我个人的一个特别的感受就是，就是苏总是一个我觉得特别特别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得很稳健，然后所以说就是我们的企业今天才会发展得非常好，然后是这样的一个人啊，就是像我刚才说到的，就是非常感觉您非常的脚踏实地，然后就像我刚才问到的，就是你都做那遇到困难之后我去解决困难就好了，对吧，也没有那么多的无谓的情绪，或者说也不会说看待现在受很多的一些什么所谓的成功学的一些影响，我就做我的事情就好了， 对 对吧，一些很现实的问题，我来北京我肯定我要先活着，对吧，我还需要有我的弟弟妹妹养， 对对对对 啊， 对对对，是这个心态， 对，是这个心态，我觉得， 但是其实这样过程中呢，你这是难免的，这我觉得是人之常情啊，因为是说你说没有这种想法是不可能，你比如说第一个是攀比心理，就是一直是有的，这个东西你没有攀比你是进步不了的，你就是你脚踏实地，这是你自己的行事方式，但是你就那个仰望天空，你去看事情，你比如设定的目标，打个比方讲，我们做这行业，现在建言，我其中一个公司，就我起家那个建言装饰这个公司，现在目前我们在全国百强是建设部旗下的中装协啊，每年会评百强评比，我们在同行业的排名是连续多年都是全国行业百强企业。 哦。 另外一个呢，在全国行业也排在前30名这么一个位置。 嗯。 不管是我们三个主业是设计啊、幕墙啊、装饰，这三个主业在这个排序里面都是在，排在百强甚至是前50强这么一个比例。那其实你的对标物很容易找，你行业里面，因为我们进入行毕竟还是晚，这行业存在在中国30多年， 对， 其实一直一台往前推，只要有人的时候的地方，有居住的地方，就有这个行业，很传统，非常传统的一个行业。那么但是你身边会找到一个，哎，你的老大哥在那，你的对标公司在那，你会刚开始设定目标，你要多长时间超过他，多长时间要达到他那个氛围，那么我们1、2、3步的一个计划目标是什么，我们都会做这种计划。 嗯， 但是呢就是说这一步你没有这种攀比啊，这种方式就是说是把它比较积极的这种心态， 嗯 啊，就反正第一个找到他的差异化，找到我们跟人家的一些差异化， 嗯， 那我们可能努的往他的努力去跑，这种积极向上的心态是要有的， 嗯， 但是你有这种心态设置，或者是说你平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的时候，你不要去轻易的知道，我靠，我已经到了这步，这个目标达到，其实新的看台还是在自己赶紧找自己的新的一些目标，这样子不会让自己第一个。因为自己脚踏实地而自我满足， 没错， 因为自己的自我满足而找，其实这个是时代的发展跟更替变化，其实还是比较大的。你如果很容易局限于满足自己的这种现状，其实很容易就会被别人弯道超车，甚至说你认为说做的很轻松的事情，很快你就变得压力非常大，都会这种情况。 嗯， 对 对。那一开始就是说，您最早的这个来北京的这个创业的公司是建云装饰， 对对对 啊 对， 第一家公司。 啊，对的，第一家公司，反正这个是 最早的一块业务 啊，一块业务，后来就变成企业化，因为我们这行业涉及到牌照啊，一堆的事情嘛， 对， 就是你要花一定的时间去拿牌照，但是你首先要做市场，是把业务做清楚了，过程中把一个牌照跟企业养起来， 对， 然后等企业有条件的时候，你再把这个企业推向市场，然后让它品牌化，都有这种过程， 对，这个里面就我可能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您来北京的时候，那个时候开始做，您认为自己的企业，然后让它慢慢去发展起来，那个时候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在哪 儿？其实我们这行业啊，是一个是非常散的，非常散的， 就是技术的门槛不是特别高。 就是行业门槛不是 很高，行业门槛不是特别高， 但是技术还是有的，因为毕竟你还是得懂这一行才清楚里面的一些门道，另外有些东西你得懂才能跟人家谈，人家才能信任你，信任你才有机会去取得那个，第一个说白了取得项目你才有往下做的一个机会嘛，所以说你刚开始最起码自己是懂这一块的， 没错。 第二个呢，其实还有就是有些机会能善意捕捉，那等你奠定了一定基础的时候，小的时候，那你可能从服务意识啊、成本意识这些东西，要比别人要比一些庞大的企业，那个时候比较庞大的企业来讲，你有一定你的 你的竞争的优势， 或者是性价比， 性价比，对对对，会比较高。但是呢，你肯定有很多你的不足啊，比如说你的实力啊，各方面别人要考究。但是在权衡的利弊的时候，别人在权衡你利弊的时候，也在权衡别人的同时，就会给掉你一定的机会，看你怎么去争取跟努力了。 对，那就是你比方说，就是咱打一这么通俗的比方，您就比方说同样装修一间房子。然后人家说这个报价是多少钱，然后我比人低一点，我服务牌比人好一点，对吧？然后就是这个咱们就是通俗的讲，活儿我再给人做的细致一点，跟那个业主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我们沟通之间，然后这个沟通的紧密一些，让人感觉到我们的这个首先感觉到我们的这个技术，然后再感觉到我们的这种服务意识。 对啊，对，就刚开始其实你脚踏实地认真做事情，人家信得过你，这个我觉得是根本的基础。其实我们不光是做事情，你平时跟朋友交往的时候也是这样，你要乌渣渣的，是很多东西人家也会怕你，就跟你过事情的时候就会有担心，但你实实在在的做事情，人家还是先天会有信任感。所有的人都是，我觉得过程我们交往的时候，包括我们也有下游，我们选择下游的时候，我们也会是以这种心态去选择的。其实这是相互的嘛。 没错， 对，所以你刚开始摆着，刚开始起步的时候，保着这个心态在做事情，就会，相对就整体会比较那个什么一点。 那等这个就是，就我知道现在其实公司也是集团化，然后也是很多的业务发展啊，然后有很大概是现在四个板块。 现在三个 啊，现在三个板块， 讲三个板块，因为也这几年得调整嘛，前些年也是想大步快进，就前三四年时间，就走资本化路线啊，走反正，这个，但是呢，其实因为中国的资本市场变化比较大，也受了一定的挫折，所以说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包括现在就是你庞额大的一个体系，其实也是要经历过一个瘦身的一个过程嘛，或者是调整啊，跟聚焦你的业务板块的一个核心，所以说也进行合并，从合并啊调整，现在目前来讲，从业务角度来讲是三个板块的业务， 三个板块的业务啊，那其实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开设其他板块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增加这个其他业务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开设一家新的分公司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对于一个公司的发展来讲，这个决策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 啊，那么在这个就是这个时间节点上，您是怎么判断的？还是就是从比如说从看公司的这个资金实力或者说资源实力，这个决策您是怎么去决定的？ 它是这样，就是你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你就会有一定你的管理团队。就是其实企业到之后就有建章建制，有董事会，然后有高管团队，甚至我们也有监事会。那其实你做一个重大决策的时候，我们还是那个一块分析利弊，就是你把利弊跟市场的你的优势各方面要分析清楚，然后这个东西你如何做，要做一个决策，然后我们大家共同来决策这个机制。那当然，可能你觉得 OK 的话，你就拍着往前走。可能你注意自己的主导意见会占一定的那个，是单单是你也第一个听取要做这件事情团队的意见。这是非常重要。他的这件事情大家看的都是 OK 的，但是其实团队不 OK， 你或者团队没有信心，你这件事情也趁早要缓一缓。然后团队又有信心，但是他信心满满，你要帮着看看这里面未来的风险在哪，风险点在哪里，这个团队是不是真的像他信心那样能适合做这个市场。能适合现在做这个市场的时候，他同时会面临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那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那我们作为集团这块需要什么样一个应对措施？然后另外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你的最坏的损失是什么？比如说我们会设定一个止损点。我比如说这个项目，我这个区域我要开投这个项目投，我比如打个我要投，咱小数点咱们比如咱投个1000万，投几百万投在这里面。那 OK， 你这件事情亏了不能亏过这， 它是一个底线， 它是我们最起码我们做这件事情的底线。你超过了这个底线，那不行，你自己要自己，或者是我们设定一个点，什么时候你自己自我生存，我只负责这一块。那我当然做这件事情，我们习惯的是我的资源，我们的现在目前的整个营销通道跟整个从控股层面这一块能给你嫁接的资源是能符合你，而且我觉得你比较容易就浮上来，不用靠你自己去那个摸黑滚那个去打拼，需要靠你去打拼，但是不会是很盲目的是做一个市场。最起码我对你是有支撑的，你能靠得上这个地方的一个销售渠道，但拼是你自己要是做，那做亏了，那我这止损点在这儿。 我这个点你不能破了，破了那我解决不了，解决不了，甚至到最后最坏的打算就直接关掉，或者直接砍掉止损。这种情况其实一直以来也是我们一个对于投资来讲，我们还是比较谨慎型的嘛。但其实我们也没有说很泛滥的去做跟自己没有关联，我们所有做的一切还是围绕自己主业。 啊，围绕自己的主业， 所有东西在深耕主业，没有太多跑偏，有跑偏过一段时间，就能刚才就回归到刚才心态来讲，每个人心态都会自己成为，最起码你骨子里面有一个想成为英雄的心嘛， 对， 是会有的， 对， 但是你成为英雄的心跟事实上会不会有差距，那这东西就看你如何平衡这个点。对，刚开始也想要规模化多大，然后自己做一个很知名的企业，然后自己做一个那个大家一上来谁都认识你，做一个或者是什么，每个人骨子里面都有这种心态，尤其你取得一定小成绩的时候，你会有这种心理的变化，但你怎么样的取舍跟平衡这个，或者是怎么控制自己的这些欲望嘛。所以说我们一直来，包括我们在现在我们的项目也在海外也有，那个就是在现在目前在东南亚国家，那也有些项目在做，然后全国各地基本上重点城市我们都有分子公司，那个市场的覆盖面其实相对来讲也相对比较广了。那么其实我们也经历过，其实这东西都是在现在总结经验之谈啊。前些年我们大肆扩张的时候也面临这个问题。拍脑袋瓜觉得这个东西好，有点条件你就去做的到处都是，但是其实很多东西你就忘了算你的营收、利润、现金流这三项，就没有很深刻的思考，只是觉得受当初也其实前些年互联网的思维其实是有利有弊的，那对于很多的企业来讲它可能就是插上一定的翅膀，但对于往往比如传统的或者是说对你设施就是你控盘能力设施不是很深的话，盲目的是互联网化是有问题的。比如说它网络化，销售网络化快速扩张，但扩张你会面临一些人才梯队啊，面临整体的企业管理啊，包括风险的一些控制的尺度啊，就会相对来讲就会降低。那我们前些年也经历了这种问题，那么通过了几年时间，我们也是在改变、改革、调整到自己最优势的、最合适适合你自己这种方式，然后再拓展，我们就会算利弊。然后损失在什么度，一般都会是保持这尺度，但是你的心理的尺度是会根据你的心态会转变，包括团队的状况会转变。后来现在把这个所有东西回归到整体的主业跟上下游，因为这个行业其实产业链还是很长的。 对， 那你能有条件把你产业链深耕做扎实的，让你的服务的客户每个人对你的信任感，聊起建言做这个，你交给他肯定没问题。剩下的就是反正最起码我们能做到，只要是目前行业很多项目我们参，因为现在我们还是要参与招投标嘛。如果是说市场化的招投标的项目，我们基本上参与哦。建言我知道，那没事你们参与吧，都会能做到这一点。现在目前这种状况，那其实也是要通过你一步一个脚印扎实的做了，还有你的市场口碑让大家一个认可。 没错。 这样这个过程，那你这个现在回归到你刚才说的投资那个方向也是这样，你要盲目做，那团队乱搞的话，你肯定对你口碑影响也非常大。 对， 你市场做砸了，钱亏了，还会影响到你的口碑。 没错。 对对对。 这个想到让我就是最近年这个一个也算是一个热门领域，就是这个知识创业这个领域啊，就是罗振宇也搞过两年的这个跨年演讲 啊， 就是他也跟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听友们分享过。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也会有，就是比如说我去做一些投资，包括投 Papi 酱啊这样的一些网红，然后后来呢就是也投完之后，然后也是终于感觉到我的主业是什么，我后边几十年或者说我后边的半辈子，我的精力究竟应该放到哪儿，然后他们应该啊，据他自己说啊，然后也是应该是把这个业务范围，然后应该都是投资的业务范围很多都收了，或者说都卡掉啊。这个也是在不断的摸索和前进当中，其实也是一个企业发展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轨道， 正常的轨道，你不光是企业发展，你包括人生成长的一个正常轨道，也应该是如此。 对，没错。现在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29，我们进一个半点的报时，半点报时之后，希望大家不要走开，继续锁定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

那个装饰这方面涉及到跟美学也会有相关的，每年的设计包括每一个区域的风格，甚至你的摆设啊各方面都会随着你的那个潮流会不断的在一个变化了、嗯、所以说就要求你，其实为什么说很多时候大家到最后都会选一些那规模比较大的或者是有一定实力的这种企业去做他的合作伙伴，去选择他的那个服务对象呢？那其实是这样，就是说因为我们都会有自己平时自己的一些，比如我们自己有自己的设计院，那我们的设计团队呢就会根据自己的整体的那个每年的一些风格的变化，还有什么样东西适合你的这种、嗯、会我们有一些自己的分析啊，我们自己有些那个材料库啊图库啊，包括我们这那个一些方案库，这样子我们有一些成那个形成自己一些系列数据支撑的这么一个体系， 嗯， 不是说要盲目一些那个小打小闹的这种方式，那大家去那个什么。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不管从现在就是那个，就是大家对那种那个就是那个用工成本越来越高的一个过程当中，大家可能就在一些技术上面的一些，包括那种方案上面，我们也会进行去深化，去如何来解决自己成本做优化。 嗯， 那么来。比如刚开始我们聊到刚开始起步的时候，你可能你认为的性价比比较高，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起家刚好赶上，也相对来讲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候、 嗯、 那个时候市场相对来讲不是那么规范，第二个呢真正正正的大的企业不是那么大，也不是那么有实力，没有太多深耕自己的专业。 嗯， 那其实我们还是把这一路走来，我们也总结了一点，还是把很多自己的心思啊用在自己的专业上面，这个其实我们可能对于我甚至我们团队投入80%-90%的，就是从专业企业公司来100%的企业就不允许他跑偏了，你只能做自己跟自己上下游产业相关联的，包括目前我们回归聚焦，现在基本上是100%，你做任何事情围绕你的主业，那么你如何去提高你自己的服务，那如何在做这个过程中，第一个节约给用又对用户节约成本，第二个呢把那个效果取得最好， 嗯， 品质做到最优，第三个呢就是你的进度啊工期啊做得最快，包括现在我们也在做那个集成装饰的一些研发，也是很多项目我们也在尝试的， 嗯， 现在因为用工成本的提高，另外现在要求速度，要求整体环保再利用的这些方面，我们在这方面其实做了很多的下了很多的功夫，你包括是我们公司取得的发明跟那个实用新型材料这种专利，我们现在目前的小100项 哦， 对，我们不会像，就是去一直以来，我们对这种，包括我现在也是中关村高新企业，然后国家高新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所以我们也是在，虽然你是传统的领域，但是你不要总是以传统来自我进行一种认知，然后自己以传统巨资而去只是做一些很传统的事情，其实到最终来你可能会很快被市场淘汰掉。 嗯， 那我们通过这种东西的一些沉淀，包括技术的沉淀，包括最起码你比你的竞争对手要差异化一点，你最起码你技术啊跟这些技术跟这种那个服务或者是创新，你能在这方面去赢过别人，那也是你的一些未来走上去的一个竞争核心竞争优势。 嗯， 也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嗯，对。那苏总能不能给我们举两个这个比较形象的小例子，就是大家那个就是在技术方面，你比如说可能这个原来我们在这个装饰方面用的是什么样的东西，现在它的技术发展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啊？咱们举两个小例子。 原先很多比如说大概也就从比如从材料的创新，很多东西原先很传统的砂浆水泥去铺设一个砖，去贴一个砖， 嗯， 那现在我们可能就变成把这种重污染的东西啊给它转换掉，用就是结构化的产品去把它镶饰掉，那这又保证美观，又更换又方便，第二个又环保，这种方式来做，这种类型的创新其实就非常多了， 非常多。 你这个墙体原先可能就用砂浆混凝土给它填上去，那可能对它的表面的污染也会比较大，然后整体影响也比较那个什么。但后来现在变成用传统的那种组装式的方式去给它组装起来，第一个速度快，我很多东西在我工厂化就完成了，在我们的工厂就完成了。那工厂化完成到现场，其实占用现场的时间跟周期就很短。 嗯， 第二个呢，就是说那个现场的再污染，就是那个可能大家都会经历过，那个装修现场啊、工地现场乌烟瘴气 啊，对， 到处是灰尘扬尘，但是通过这种方式的完成掉了，现场是没有灰尘的。 那工人原先都是一看这个农民工、建筑工人都是土不拉渣的，都整个浑身脏兮兮的。其实你做这种装配式的之后，那你整个从工人的差成变成从农民工的这种方式变成产业工人的方式，你的从现场完成的东西变成在工厂大面积完成到现场去组装的方式。那这个是也是一个这些年来讲的技术一个创新。那目前在这一块，你投入的越多，可能未来你的竞争优势越明显。而且其实以这种发展方向下去，其实中国的用工成本是会越来越高的。 对， 那越来越高，你需要靠劳动力去完成的东西越来越少，你的成本优势是会越来越明显。 嗯， 虽然现在我们可能看不到太大的成本优势，因为我们可能要从别的地方来补，但是呢，再过一段时间，随着这个地方的此消彼长。它这个地方涨了，我这地方不会涨，而且会可能是表吃，那接下来我这优势就很明显。这是我们这种集成装饰、总装配式装饰这种一个转变啊。那这样也对自己一种技术的一种创新嘛。 对，其实在我理解来讲，就是看在您这个行业，它的创新可能是一步一步，也是一步一步的在变。可能它不是说突然出现某一个什么特别大的技术，然后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大的变革。就像您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可能以前就刚刚您提到的，就是我们那些施工的师傅，那些工人们啊，原来可能是就是农民工，现在我们把它叫产业工人。原来灰头土脸，然后脏兮兮的，现在可能我们有统一化的服装，然后有统一化的帽子，有统一化的作业程序， 对 吧？ 对， 这个就是我们行业之内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创新。 对，没错 啊。 其实很多创新，其实我可能我也比较保守了啊，但我所认为的创新，可能你是革命性的创新，也是需要一步一个脚印来的。 没错， 它不会是说突然出现一个很颠覆性的东西。包括现在提的很那个什么人工智能这一方面，其实说是心里话，人工智能之前有吗？之前一直存在，只是说换了一种名词叫法而已，大家把它变成一个热点捧起来。其实真真正从业者，他根本就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情况，真正清楚的没几个。你回归到对你做的再强的技术，回归到头来，你还是回归到实用跟市场的应用上。那其实我们很多的创新，其实很多都是在自己的那个实践过程当中去创新。这个东西第一个有效，第二个务实实用。你突然之间的一个颠覆，有颠覆的技术有，比如说前些年 3D 打印，我们也尝试过，去，哎呦，这很好啊，这一房子打出来了， 对， 哎，我们觉得也很新奇，我们的技术团队把我们设计院也在这个地方下了一段很长的一段时间的功夫。第二个，我觉得可能我们还是要回归到自己务实，我们把 3D 房印打房子，变成。打一个装饰品， 对， 哎，把它变成打了一个事物，哎，这个东西我觉得是靠谱的。这种创新没有什么不对， 对， 你可能是说比你以前要花很大的那什么，要直接一点，但是你说你把它的创新颠覆到底整个行业，那是我认为说会有，但是目前来讲还是得需要积累，而不是说突然有，然后突然就成了什么样了。这样的可能性， 还需要有一个长久的一个积累的阶段。 对， 啊，那比如说就是我们可能在电影大片当中看到的那种，可能就是这家居啊，然后各个方面，然后甚至就砰就出了一个那个什么全息投影之类的，就是这些应用到我们的这个就是小到家，或者是大的办公场景当中，其实还是需要有一个很长的路要走的。 不，这个其实已经，我觉得这是技术很成熟了。 这些技术已经很 非常成熟，而且这个东西就是智慧家居这一块，其实我很多项目上去做的了。 啊，现在正在做， 有都有 哦。 这个， 那您比如说这个好多就是具体的这个应用场景是什么样的？ 这应用场景其实电视上那些东西都能解决。但是回到后来，为什么其实智能家居到最后会有一定的问题是什么 啊？ 就是从我自己感觉是这样，你是要让自己生活更加便利， 没错， 而不是让自己生活更加炫酷。然后当你炫酷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咔点错一个按键，就让你的这种炫酷变成一种惨剧。就打个比方讲，你今天把家庭他所谓的那种一键式啊集成的这种东西，我非常成熟了。就这个没有什么悬念，但可能你会出现点错的东西 啊， 就是但是智能化的东西不够智能，这个其实是要需要一个突破的一个过程 啊，这个是需要有一定的 是一个突破的过程。比如打个比方讲，你说今天那个，因为现在我们每个人工作非常忙碌，然后现在事情包括需要处理的东西非常多，那碎片化的时间， 应用的也被我们的很多的那个应用，比如说手机还有微信的这种东西给填满了。 对， 那你可能就是在这，比如说你要去操作这件事情的同时，你可能一要么忘了，第二要么错误的操作。 嗯， 那另外一个，你的家庭不是你一个人的，你是一个家庭主体，组成的， 没错。 那你这个家庭主体的整体的组成呢，会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可能你觉得搞得很 OK， 但另外一个，比如说我们会有老人。小孩他随便给你碰一下，会导致你灾害性的一种场景也有可能性出现。 嗯，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要因自己适用而来用这种东西。 对 对的， 对对，没错， 不能就是盲目。所以他在推广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这种这那那这，所以大家体验性感觉就不是体验起来不是特别好。 嗯， 另外一个呢，什么东西是这样，就很多到最后我们其实画就是你把这东西做复杂了之后，你需要维修的点跟它的这种折旧跟劳损的东西就会多， 没错， 那你带来了再维修再利用，家里会把自己搞乱掉了， 对，没错， 也会存在。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增加自己的时间成本 啊，对对对对， 嗯， 然后时间成本，另外一个它其实智能家居并不智能也被最起码这一两年很多东西都在说，但是什么样的场景适合你做这种智能的这种东西呢？比如说我们在一些高端的酒店啊， 对， 会所啊这种类型，因为其实家的装饰并不是在我们份额占很大的，可能占到5%-10%，我们大部分还是在大型的办公啊、写字楼啊，五星级酒店啊，这种类型可能占到我们大那个整个的营业范畴比较大。那你家庭这个东西可能就我们服务一些整体批量的多一点，但是其实这么长时间积累下来，包括身边的跟我们也有自己就是那个家装的这个领域，也是尝试着做 to C 的市场，因为一直在做 to B 市场嘛。 嗯，明白。 尝试在做，但其实这个东西就是看你怎么去权衡。但我们在一些高端的一种别墅啊，高端那种大型的那种会所型的这种东西应用是比较多的。 嗯， 智能的东西其实应用起来会让你感觉体验感非常好。 没错， 但你不能把它当成家里还是一个温馨的东西。 没错，没错， 一个场景。 没错啊，这个首先是有，我觉得是有一个，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应用场景不一样， 对 对吧？您就比方说我们的业务，然后 to B 的 to C 端的这个应用场景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对。 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一开始这个就是这个概念出来之后，是不是？就是有点好像为了那种，就是我为了要展示我的科技而展示那种科技，往往但是没有就是特别的考虑到就是用户在特定的场景当中那种需要的那种痛点。 对对对对对 啊， 这个是其实这个东西是好事，它你最起码你已经感觉到你问题在哪了，那你就解决问题的途径。就像我们碰到困难在哪里，那我们这困难啃着往下走，总有会解决的问题。比如像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越来越那个什么，那你把你的一些大数据的体验啊，包括各方面的东西能通过你这种总结，然后导入到这个系统里面，那你这个你不用去操作它了，你在想啥的时候，他都自动把你完成了。我觉得这科技的进步是完全能实现得了，但最起码这是需要一个台阶。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从正面角度来看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那你看你这个台阶的嫁接跟你这个尺度，你是不是踩到那个点？那这个东西的东西的更替进来，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成果是会有的。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刚才苏总提到，就是包括无论是我们的家也好，还是我们的办公环境也好，还是我们的一些休闲娱乐场景也好，其实这包含了很多现代人，尤其是生活在大都市的人， 对， 他们绝大多数的一些生活场景。 对对对。 啊，绝大多数生活场景，但是呢，就是现在人可能对无论是首先从一个小家开始，大家对这种就是环保健康的意识， 对， 也都越来越强。 对。 那么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可能就是大家可能会拿一小表，哎，我测测，我刚装修完房子，我这甲醛是不是超标啊？ 对 吧？然后什么时候开窗通风？然后我去那个，然后在这方面就是，就是环保健康方面，我们除了肯定会用一些这个环保的装饰一些材料， 对对对， 对吧？那么在这方面还会有一些对大家的健康有一些什么样有利的一些办法？ 其实现在是这样，现在第一个呢，就是那个原先的这种纯粹的这种那个非常污染的这种建材啊，其实很多也慢慢被淘汰到市场里面，因为它你的这种由于你污染，现在包括咱们就治理这种低耗能的产业的企业也不断的在关停嘛， 没错。 那你第一从源头上来，你作为你选择一个比较有品牌意识跟比较有一定的那个就是实力的企业，它是不会去干这种去采购这种东西的， 对。 你也入不了他自己的库里面，那就我们肯定是采用一个非常环保啊，那什么就用环保这种，这是一个底线，我认为现在基本上是一个底线。 嗯， 另外一个呢，其实很多东西的污染不在装饰材料只是一块，另外一块呢就是在那个家具上面，其实污染重复污染的 家具 会比较多，但现在就除甲醛的这种技术跟工艺其实已经很完善了。现在就你做完装修之后，你就找一个除甲醛的公司，那个或者是说有些时候我们做的批量的，我们也会带着除甲醛的公司直接把这做一遍，成本并不是很高，但是呢，整个你在测试的时候，你就会达到你的就是最起码健康跟理想值。 嗯， 另外一个你做完这些东西，你加强你。最起码在你搬进去之前，你加强你的通风啊，加上这东西是有些必要性的。 嗯， 但现在目前来看，这种其实沿线的这种危害是越来越少，因为从源头在杜绝，你都用的东西是 OK 的，慢慢的这些东西自然而然就好了。 嗯， 也不环保的这种材料的生产成本越来越高。 嗯， 可能沿线大家为了做这种不环保，是为了很暴利，或者是说为了一个。价格低能去抢占市场， 嗯， 但现在这东西越来越不明显，自然而然它这种材料也会被越来越快的被淘汰掉， 嗯嗯嗯，对，没错， 但选东西还是选择一些有品牌的， 嗯， 会更 OK 一点， 嗯嗯，对，嗯对，我觉得就是这个行业可能就是每一个人他都会有一个自己的亲身体验，小到。我装修自个儿的家， 对 啊，那比如说大的可能 2B 的项目，然后像您提到一个写字楼也好，一个会所也好，它也是有工期要求的， 对对 对, 对 啊， 对 对, 对， 那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可能对于更多的 2C 端的用户来讲，就老百姓来讲也好， 对 对, 对, 对， 它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 没错 啊，对于他们来讲是很痛苦的过程，就是我们，然后就包括你，如果说，哎呀，我得考虑我这个方案，我是大包还是小包，我还是自己去跑一跑，我还是完了之后这大包出去，我这省不省钱啊，对吧？ 对对对对， 就大家会有这样的想法，那会有这样的想法，然后自己的时间精力可能又不够，然后现在的生活可能工作都得有顾忌，那么就是我们包括就是 2B 端的也好，我们会不会给人家提供就是更加省时省力，然后让你放心都满意的这种一站式的就是解决方案？ 其实我觉得啊，如果是我认为说它有吗？它一定是有。但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很烦躁的一个核心来讲，如果是从我个人体验，因为可能你自己是做这个，你自己家里也装， 没错， 不过好几就特对吧？好几遍过来的，核心东西就在你自己的内心。其实我觉得是这样，你 还是 在你自己的内心。 嗯， 就你的选择是什么是合适，这必然而然货比三家是好事。 对， 但是首先要先搞明白你需要什么。 嗯。 这个是重点的，你需要什么你就不会去纠结，你要是哎呀再说一下这个东西也好，哎说一下那个东西也好，哎呀说这个东西放在这总是会没有十全十美的如意的，你就把自己的真正的生活状态是什么， 嗯， 而不是时代的潮是那个什么是什么家庭，我认为如果从别的地方我不好去那个，但最起码从家庭来讲，我觉得温馨适合自己，让自己住得舒服， 嗯， 而且最重要的是适合你的生活习惯， 对， 是重点，这里面多镶一块什么，多做一个选择，一个什么东西，其实改变不了你什么， 嗯， 就是改变不了你生活的根本， 嗯， 你生活根本这个家的东西，很多东西实际上还是要情感啊，各个包括生活习惯，我们不是咱把家摆开来讲，我们说住的舒服， 对， 那是你核心。那所以嘛，很多人与人是不一样的。有些人觉得这东西放一个大衣缸是我觉得最爽的， 嗯， 但其实有些东西我这个衣缸装完之后，我一辈子都不会用的。 对， 那这个东西是可能性是很大的。 对， 所以说那有些东西大家说，哎，你纠结说你是选木地板好，还是选瓷砖好？ 嗯， 其实这个根本不用纠结。第一个，你看你这个东西，你奠定你这房子要住多长时间，大概。第二个，你的奋斗目标，你然后另外一个你考虑一下耐久性。第二个、第三个，你考虑一下你真的，那个就是做什么，就是什么，你接下来有孩子有什么东西，他们的生活习惯，他要给他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大概一个设想，差不多了。也不用太多的纠结，因为你越纠结，你就越觉得越不完美，你心里就越难受，越难受了，你就没完没了了。其实还是回归到自己内心来讲。 对对对，没错， 没有100%和 OK 的。 对，没错，就是在我们现有的条件情况下，大家想好，别要的太多，差不多就好。 对， 然后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包括一个家里人说这个，有的时候说提升家里的这种在家的这种幸福感，或者说这种一种舒适度， 嗯， 其实很简单的一个东西，就你把家里的东西往外扔。你把更对腾出来更多 做减法， 对做减法腾出来更多的空间，对吧？然后就是或者说把一些空间然后有一些改变啊，它可能就会改变你在家里的这种舒适的感觉 啊，对对对 啊 对对对对， 是挺对，挺有意思的事情啊、嗯。对，然后现在我们的节目还有大概几分钟的时间，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苏总以后对建源，然后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和规划，或者说大的目标，咱可以展望一下，因为节目快结束了，咱可以展望一下。 是这样，就是我觉得现在来讲，就我们也不用说是他。需要是怎么样？就对于建言来讲，是稳扎稳打， 稳扎稳打， 稳扎稳打，做扎实自己， 做扎实自己， 然后让自己做任何事情无愧一心。 嗯， 这我觉得对我们整体的员工也，因为我们也经历了很多的那个，就是各种各样的，包括企业经历的一个发展的一个 挫折， 快速期、嗯，然后到最后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包括整体的一个稳健呐、啊，包括整体团队的整体的状态啊。各方面的调整，我们希望第一个整体企业稳健，让适应一个整个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发展，那第二个呢，就是能为整个社会能多做一点贡献，包括自身的在各个方面，其实我一直以来也没有停过，每年都没有停止过对社会其他的一些那个什么，那能让自己把这些东西能做好，啊，能让自己的最起码。最起码比较自私的讲，让自己身边的人，让自己公司员工，让自己公司员工身边的人，大家能把就是能有一个追求，有个发展，有个适应它的一个平台。然后另外一个呢，整体呢，企业整体的发展是一个非常积极、正面、阳光的。未来的空间还很大，因为我们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企业。对啊。那么未来你说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其实就看自己的努力的方向，跟你自己的根基，跟你自己的发展的脚步，跟时代，你能不能抓住更多的一些机会？但是我们还是希望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去做这些事情的。对， 好，谢谢苏总，谢谢苏总今天跟我们的分享。其实在这儿呢，我也想跟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分享一下我的观念，就是在今天跟苏总聊天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苏总是一位非常恬淡的企业家。那么恬淡呢，可能我们更多的是用在生活当中，可能并不太适合用于事业上，但是我觉得这个词儿今天用到这儿可能就是一种脚踏实地、踏踏实实往前走，然后心态上阳光健康的做企业的一种该有的一种状态。好，谢谢苏总，谢谢苏总跟我们今天的分享。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明天的节目呢，我们同样会在早晨的8点钟准时跟大家直播，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收看我们接下来的节目《职场有高招》。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